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日讲到护持正法，呢句意思讲之不尽，世尊49年教导亦是这件事情，究竟什么是正法，怎样来护持？前面曾经同各位报告过，纯是一个善心，纯是一个爱心，纯是一个利益众生的心。这种就是正法，能将这个心落实就是功德。它里面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，就将正法破坏，亦就将功德毁灭了。这一点我们不可以不认识，不明白不得的。在佛经里面常讲到同一念相应，那是正法，一念就是自性，一念就是真心，真心是纯善，是纯爱，是纯利一切众生，绝对无虚假，亦绝对无造作。在佛门教学之中，一入山门，天王殿里面四天王就是表法的，教我们护持正法。东方持觉天王，东方是开始，太阳初升之处，亦即是说护持正法从哪里做起，从这个地方做起，叫护觉天王。我们想下它名称的含义，要护国一定要先护家，没有家哪来的国啊？要护家一定要护身，没有身也就没有家。所以儒家教人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治国，它有一定的程序。天王表法的含义是负责尽职，一个人生到这个世间有他的职责。中国古代教育里面讲的五伦十二，五伦是讲我们的身份地位，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，这种叫伦。二 就是义务，你应该要做的。譬如你在家庭，你的身份是父亲，你的义务就是慈爱，你要爱你的仔女，你要爱你的家庭，这种是你的职责。你的身份是仔女，仔女的义务是要尽孝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。身份是哥哥，要有爱你的弟妹。身份是细佬，你对兄长要尊敬。古时候对这些教育非常重视，它是做人的根本。但是现代教育里面没了。家里面父母长辈亦不教，学校亦不讲，社会亦不讲，于是天下大乱。点乱的？伦常乱了。人生活在这个世间，只图物质上的受用，那和禽兽有什么差别？人和禽兽不同的，就是受过圣贤人的教育。人和人之间能相亲相爱，和睦相处，这种是教育的成果。现在没人教了。佛法里面还有些，老实说，现在佛门对佛菩萨的教诲，祖师大德的教诲亦逐渐淡忘了。形象虽然在这里，意义没人懂了。所以护持正法，首先要护持我们自己真情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心、慈悲心。佛家常讲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从这个地方落手，我们的心不真不诚，虚伪诈骗，那就做无量无边的罪业。眼前虽然得到一些好处，果报在地狱，不值得了。昨天北京有电话打给我，说东北有些出家人假借我的名义在那边募款，募了不少钱，听说有两三百万，说我要去那边起道场，要去那边传戒。那个法师我不认识，他有神通，神通亦搞错了，我没有这个念头。我一生没有自己的道场，一生都是住人家的道场。今年73岁了，我还要搞道场，哪有这么如此的事的？我一生不做主持，不传戒，学印光法师，不向人募捐，不向人化缘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哪有到晚年还做这种蠢事的？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要明白，要了解，不要被人压。凡是造谣生事的，你们拿钱去供养他，是供养他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所以希望各地同学了解，不要被人压。我没有用钱的地方，我要钱做什么？什么都不要。希望大家存好心，行好事就好了。所以学道的人，尤其是学佛的人，学佛是学觉悟，学真情，学清净平等觉，学慈悲。慈悲第一个，你要爱自己，要保护自己的善心，保护自己的善行，这种才叫护持正法。点保护？从哪里落手？我常说，必须放下自私自利的念头，放下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控制占有的念头，你的心就清净，你的真情心、真心就露出来。如果仲有一丝毫呢种念头，你就错了。你所用嘅心系妄心，虚假嘅，唔系真嘅。佛菩萨以纯真嘅心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纯真嘅心、纯真嘅爱、纯真的利益大众，他为什么这样做？他觉悟，他明白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有些人找我跟他写字，我亦时时写，写一句话，肯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那个人就是佛菩萨。凡夫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在他里面分自分他，做些损人利己的事，傻事，迷惑心做傻事，这种叫凡夫。不知道事实真相，亦就是佛在经典里面时时感叹，可怜悯者，哪种人可怜？这种人可怜，不知道事实真相。所以护持正法，头一个要知道事实真相，要护持自己的圣德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要真正做到负责尽职。诸佛菩萨为我们做出最好的表率，最好的模范。第二， 南方增长天王，南方是象征智慧光明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方向都是在南方，他那个南方不是真正的方向，不是东南西北的方向，他是智慧的方向。在中国讲五行，南方是火，火象征光明。善知识住在哪里？住在光明那一方，所以每个善知识都在南方，我们要清楚它不是真正的南方。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住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叫南方，它取这个意思。增长天王，你想想它的名字，希望我们智慧日日增长，取这个意思。他是护持正法的。东方天王手上揸的是个琵琶，表法的，绝不是他喜欢唱歌，不要搞错。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中道的意思。中国儒家讲中庸，佛家讲中道。琵琶是弦乐器，我们知道那些弦松了弹不响，紧了它就会断，要调到适中，那音色就好美了。就是跟我们讲处事待人接物要做到恰到好处，不要过分，亦不要不及。懂得中道，用中中他先和，不中就不和。和先能合作，和合嘛，不和怎能合作？所以他表这个意思。南方天王手上揸的是剑，剑表智慧，慧剑断烦恼，取这个意思。西方北方天王讲的是方法手段，怎样能达到护法，将护法的工作做好，怎样叫自己智慧增长。下面教我们具体的方法。西方天王叫广目，你想想他的意思，广目是教我们多睇。现代人讲观光，多睇。北方天王是多闻，这两个天王教我们你要多睇多听。要多了解。这几日新加坡宗教理事会举办九个宗教联合展览，大概在全世界仲是第一次，以前未曾见过，亦未听过，令我们有机会对每个宗教好方便地接触到。我们多看多听， 对他们多认识多了解，先能和睦合作。社会先祥和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种族，我们怎真正做到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助合作，共存共荣。新加坡将这个理念落实了。这几日同学讲经，我没办法去听，我是多多地睇下各个宗教，多了解他们，多认识他们。这种是教育，宗教教育。同时我们亦将佛教介绍给他们。社会是多元的，变化多端。广目天王手上揸的是龙，或者揸着条蛇，龙蛇都一样。龙蛇表什么？表变化，千变万化。就说明社会千变万化，你要看清楚。变化之中仲有唔变嘅原理原则。佢一隻手揸住龙，一隻手揸住粒珠，嗰粒珠就係唔变嘅原则。要掌握到你先能应付多变嘅社会。佢取呢个意思，你话几好呢？北方天王手上揸嘅係伞盖。伞盖代表什么？防止污染。你接触多元变化的社会，绝对不可以污染，污染就错了。在这个复杂社会里头，保持清净平等觉，伞盖是取这个意思，它叫护法。不是叫我们不接触六根，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守住自己的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那是真正懂得护法。绝对不受污染。什么是污染？自私自利。损人利己、贪嗔痴慢，这种念头是污染。我们在一切人事环境、一切物质环境里面，将那些污染永远离开，你的心先清净，清净心生智慧。这样先能真正护持正法。正法，各位必须要知道，佛法是正法。佛法之外的，是不是正法？华严经常讲，圆人说法，无法不圆。大乘法里面亦常讲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觉悟了，法法都是佛法。所以说佛法广大无边，常讲佛法无边。如果你说基督教不是佛法，咁基督教就係佛法嘅边，佢有边啊？点能讲无边呢？天主教、犹太教，琴日夜晚我哋参访犹太教，今日拜火教， 如果话佢唔系佛法，咁佛法就有边啦？佛法点可以话无边？佛法无边，然后我哋知道所有一切宗教、所有一切族群，通通系佛法。佛系觉悟嘅意思，你觉悟，你明白啦，你搞清楚啦，就叫做佛法。你冇搞清楚，咁叫世间法。佛法清楚明白就叫做佛法。佛教经典摆喺我哋面前，你对佢唔清楚唔明白，咁唔系佛法。所以对迷惑唔了解嘅人，再问佢一句边一法系佛法？冇一法系佛法。过悟啦，法法都系佛法。过悟嘅人冇分别，冇执着，冇妄想。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乜嘢都唔系佛法，冇一样系佛法。离开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法法都系佛法。呢啲话系佛喺大乘经上常讲嘅，我哋要懂啊。我哋而家布施供养其他宗教，有好多人好奇怪，佢点解奇怪？佢系凡夫，佢冇佛法，佢唔懂佛法。所以有好多人问我，法师，你点解攞嗰啲钱供养嗰啲其他宗教？我话我冇供养其他宗教，佢话你点解唔供养佛教？我话我系供养佛教，佢话佢明明系回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，嗰啲都系佛教，系你自己冇睇清楚，通通系佛教。佛教里头有宗有派，你懂唔懂？佢话懂，佛教有十个宗派，嗰啲都系佛教嘅宗派。佢哋里面崇奉嘅神、崇奉嘅上帝，都系诸佛如来嘅化身。佛家唔系常讲咩？你念下观世音普门品三十二应，应以咩身得道，就现咩身。应以基督教得道，佢就现基督教身；应以上帝身得道，佢就现上帝身。都系诸佛如来啊！无量寿经上有句话：一切皆成佛。嗰一切包唔包括佢哋？通通包括。一切皆成佛，你睇佢意思几深、几广、几圆满。小心量分治分他，你永远唔会成就。唔单止正果你冇份，开悟都冇份，自己做自己嘅障碍。我哋应该要觉悟，应该要明白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就讲到呢度。